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腾讯教育的沈科老师。沈老师呢，是带领自己的团队特别到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去拍摄关于美国高中的纪录片《世界的孩子》。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特地为大家带去了一些沈老师在实地采访中的感受和特别的建议。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探讨。欢迎您，沈老师。 嗯，谢谢瑞丽。 如果是让这个孩子和一个美国高中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匹配的话，嗯，您从这个整个的采访下来，感觉有什么样的妙招吗？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去看一个学校好与不好，家长真的想要让自己孩子去读书，一定要自己去看一看，无论是读高中、读初中、读大学。你都要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你比如说啊，都说美国不安全，对吗？那你要去走一走，美国的学校它的周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镇里？因为相对富裕的镇呢，有钱雇警察，他自然警察多了，那犯罪的这个成本会高嘛，犯罪成本高，自然这个犯罪率就下降了，对吗？然后你可以看看它周边的餐厅，从餐厅、房价，还有它的那个整个的居住的这些人的待人接物的这种交流的水准，对，你都可以判断出这个地方对中国人是不是友善，它是不是安全的。这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亲眼看过，你才能够感受出来。比如说我这次遇到了一个就是给孩子去找那个高中的一个家长，他就问我有没有艺术类高中的排名。实际上你想，很多的中国孩子去那边读艺术类高中都是这边的老师去介绍的，你在美国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这样的排名可以提供参考给他，他就需要到学校去走一走，看看孩子喜不喜欢那种氛围。就比如说墙上画好多的画呀，那种画的感觉呀，跟老师校长去聊一聊，你就会了解到很多关于这个学校的各方各面的东西。去看一看，我们在一个那个叫Bancroft 的一个学校，就是那个学校很有意思，是个家庭，也有点像一个大家庭。因为它一般的那个好的那个 boarding school 呢，它都是只有高中，但那个学校是从小学到高中全都有。有小朋友，他小朋友就是上午的时候，在我们觉得很重要一定要上那些特别重要的那个学科课的时候，那个孩子都在操场上疯玩。对，他们所有的早上都用来做这一件事情，就是不停的就是跑跑跳跳啊那样的。就是你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他比较放松，但实际上呢，他的课业抓的也挺紧的。进了学校之后，老师会给你一个选课单，上午的课程你可以自己选，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所有选好的课程去完成你的学分。所以当你在这个阶段学完的时候，其实你的知识点都已经 get 到了。而且他们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所以大朋友就会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交给小朋友， 教。 对，就是有那种高中生给小学生上课的那种，教折纸啊，教中国文化啊，那种写毛笔大字，做陶瓷，就那种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你说我们这次去的这些学校，没有一所学校是一样的。美国的高中 差异好大。 对，美国高中最大唯一的一个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共同点，就是真的是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我刚才说的这个是这样，然后那个男校是那种风格的，那个男校里面甚至还有一块墓地对，然后有一个教堂正在重建，然后那些做木工的全都是同学，全都是学生在那儿锯木头， 然后 劳动课， 对，女子学校呢就是那种学姐她要带学妹，不仅要帮助她的生活，新生生活学习，还要传给她很多东西。有一个学姐很有意思，说她的上一任传给她了一个塑料的绿帽子，然后还有一本什么俞敏洪老师的红宝书，就是其实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是代表了那个学校它的文化，一百多年来它是这样传承的。对， 所以我想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先是首先了解了自己孩子的一个特点，然后 去了解学校， 然后去了解学校，画出一个范围来，然后自己真的要去看一下，就像我们好多孩子会去游学一样，可能要通过这样的体验活动去实地的看一看，也是降低您真的去了之后的这个选择的风险。 对，因为成本还真的很高，就像那个陪读妈妈，她读了一年她觉得后悔了。你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家庭来说可能是付出了金钱呀，对于妈妈来说可能付出了自己的时间，但孩子是付出了自己的成长，她这一年的成长经历是那个样子，所以它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会对教育去比如说投入重金，或者是去特别的纠结特别焦虑，真的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一旦做了选择，你可能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生活就真的不一样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在孩子出去之前，真的决定送孩子出去，然后孩子选择学校，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家长来说特别的困难，特别的痛苦，特别的焦虑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从这个选择学校的一些方法和关键上，您还有别的一些指导吗？因为您说了哈，可能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统一的一个结论，但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一些提示，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 其实你这样说，我其实想到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家长都不像我们想的这么有选择权，就像买房子似的，其实你圈定下来一个范围之后，你可选的很少，觉得选的时候就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就觉得好像空间很大，但是当你真正定下来，你比如说那个选择艺术类学校的那个孩子，他也是我那天遇到那个家长，他专门从广州那边飞到美国，然后带着孩子，当时从洛杉矶去跟老师去聊，他说他那段时间应该是约了得有三四个学校去看，在比如说你听了朋友的建议，或者是在网上获取了一些信息，然后甚至从那些排名里查到了一些这样的学校之后，然后呢你可以去跟那些学校打电话或者是发邮件进行预约，学校一般所有的大门都会向家长敞开，然后你就带着自己的孩子，请记住，如果是高中生的话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这样的话孩子的直观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他未来会要在这个学校里生活很长的时间，因为你看完学校可能走了，孩子的生活起居所有这些事情你都要从学校里看好，然后他觉得自己喜欢，在这个学校里就会获得更大的这种学习动力。你有一个去美国读书的孩子，在美国高中读了4年吧还是3年，然后他读了几年之后，他的那个托福的成绩才75，就比较低，但是呢他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一所美国大学之后，很喜欢那所大学，然后他的成绩就选的课和他的成绩就蹭蹭的上来了。对，其实很多去美国读书的孩子可能也都是这种自我意识很强的孩子，所以他们自己喜欢那所学校是很重要的。他自己也可以去跟学校的老师啊去聊一聊，大概转完这一圈，就像美国人看学校也是这个样子，转完这一圈之后，你如果是打冰球，这个学校的冰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于男生来说，你要是喜欢马术，这个学校对于马术的这个学生申请，它会有什么优势？普遍看的是这个学校，它未来升入这个优秀大学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真正可以参考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吗？我觉得。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刚才呢，其实把我们能提供给大家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是建议可能都说了一下。另外在我们这个纪录片的第三集哈，也提到说是不是该选择寄宿类的 走读， 还是说寄宿学校，还是说住在这个美国家庭里边，这个方面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 就是 其实 优势和劣势，对吗？ 对，就是说对于生活方面哈，怎么非常健康的、非常安全的哈，去生活这方面。 一般现在很多的家庭去美国读高中都会选择寄宿高中，因为就我们理解来说，这个 boarding school 目前还是算是优质教育的一个代名词吧。当然也会有一些孩子去选择住家去学，因为大部分我们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认为，美国住家里生活，一是他可以，一是学校他是接受的嘛。首先有一些学校他就是没有那种寄宿，寄宿生，没有宿舍，然后他申请到那样的学校。但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其实住家可以和当地的美国人有更多的交流，这样的话呢，孩子获取的这种，比如说语言、文化。甚至这个他们的安全也会有住家来保障，这个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但是就是像我们租房子一样啊，有一个房主，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这个房主其实发挥也不是特别稳定的。有一些住家真的就是像美国的爸妈一样，就像爸妈一样，他就是孩子每出去一趟他都要接送。有的时候孩子一天比如说要学舞蹈，出去还要这个看牙医，这个参加一些活动，就是和朋友去进行一些就社交活动嘛，然后这个住家爸爸妈妈都要就是开车来回送，一天能送七趟的这种， 就是相当负责任的。 对，相当负责任的。但是也有一些嘛，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就是那些同学们会跟我们说，就是每次回去都会觉得像欠了住家好多钱似的，就是那种。然后早上，因为美国人吃饭跟我们不一样，去了之后呢，美国人吃饭是早上可能就是那种麦片和牛奶，凉的都没有热的东西，你可能要自己去拿。但文化的差异产生的这种生活的落差，形成之后，很多孩子接受不了，他觉得自己被虐了。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不太负责任的这种住家也会时常爆出来。可能是签的时候还挺好的，因为那边都是由中介来管理住家的嘛， 签合同。 签的时候还挺好的，但实际上执行了，那孩子不适应了，然后又不敢跟住家沟通。有的时候呢，住家会对你管理的非常严格，然后不让你干这儿，不让你干那，你有的时候回到家就 小心翼翼的 那种心理，对吗？就完全是像一个寄人篱下那种感觉。好多孩子甚至因为那边的饮食不适应，他又不敢跟别人说，瘦骨嶙峋的回国。我们也有遇到过，真的是逃回国内，然后成为了批判美国教育的一个战士。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 他可能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学校或者是家庭。 他自己的问题还是也是比较多的嘛，但是 或者是说他的适应能力。 对，但是这其实也反映出来，就是美国的寄宿家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也承认我一个朋友朋友说的哈，就是很多人其实，你比如说讲歧视，你自己去了之后觉得被歧视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美国的白人，他如果经济上比较这个优渥之后，他的意识可能会到达另外一个阶段，他不会说去刻意的歧视你，他可能只是跟你这种各种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彼此适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就算不是老外，就算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也会有一些矛盾和闹别扭的时候。 对，亲人之间还会有摩擦。但是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有一些就是你女儿去了那个住家的那些孩子，他们有的适应的挺好，换了一个住家之后，然后还帮住家爸爸去参与地区的竞选呀什么的，去当啦啦队，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有的可能就是回到家之后关上房门，根本就不跟 这个家里人去做交流，深度交流，因为大家好像就是一个生意伙伴，对，我付你钱然后租你房，是这种感觉的。所以很理想化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去加强交流什么的，还是因人而异的。对，这是一个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寄宿学校呢是这样，寄宿学校它在美国，它的这个寄宿学校的寄宿文化是一种课程。它很多学校嘛，东部的很多学校它都是在以前的那种特别老的小就是一个社区的买了社区的很多那种老房子，那种木质的房子，楼梯很窄，然后嘎吱嘎吱的，底下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两三层，然后下面可能会有一个就相当于一个老师一家住在楼下，然后孩子们住在楼上，每天他们都会比如说就是接受这个宿舍老师的管理，生活辅导，各方各面，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找他，跟他生活在一起，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大学宿舍，这个一个房间几张床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一般是有两个同学吧，可以选两个孩子或者是三个孩子，就是让不同的数量的人住在一起，选择住在一起，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单间，只要在学校宿舍允许的情况下，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住在自己一个房间里啊。因为它是作为一种课程，所以寄宿生管理的还挺严的。我们在 Tiber 的时候，那个老师就晚上大家回到宿舍还要学习，像大学一样，然后所有人都要把手机放在走廊上。对，就看到樊登老师拿着手机，然后樊登老师就被要求把手机放在走廊上，要面朝外就坐着，要去读书嘛。社管对他们的管理还是相对比较严格。不同的是，就是如果你上一个寄宿学校，然后你可能周围的社交关系就是局限于整个学校。但是呢一个学校它两三百人，它可能所有人都认识。因为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如果是寄宿家庭呢，你可能社交范围更广一点。但是可能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像我刚才说的。我比较而言，我觉得寄宿学校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虽然很多学校都没有围墙，但是它的门可能就必须刷卡才能打开。然后你如果从一个侧门出来之后，那个门锁上，你就被锁在阳台上，可能然后就回不去了。方法可能就是需要等别人给你打开，就这样。它有一些自己比较完善的手段，美国学校也在尝试用更多的科技手段来保证孩子的安全，比如说每个人带的手机上都有 APP， 你出门必须请假，否则你就会接受严厉的惩罚。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还是您说的，还是要看自己的孩子适合哪一种，看他的性格，他的自我管理能力适合哪一种，来决定孩子到底是住在学校还是住家。那最后还有一个，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关于你刚才也提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对，再加上一些可能老人在说起来的时候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出国读书，太担心了，太不安全了，就这方面可能大家看了一些新闻报道之后会有一些担忧。那通过您的这个实地考察，您觉得怎么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实际的情况更合适？ 安全呢是确实我们面对家长的时候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妈妈。有一个妈妈有一次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她女儿吧去那边读高中，然后两个小女孩走在路上就被打劫了，然后那小女孩过了好多就是因为亚裔的孩子她就会显得很瘦弱嘛，虽然是结伴的，出了学校然后就被人劫钱，他们就把钱给人家之后就那个人家就放他们走了嘛，大概给了几十一百美金那样子。她妈妈听了确实很担心，然后孩子过了好长时间才跟她说的。这其实就是说，孩子他可能会自己去自己去处理一些自己安全上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层面，就是他们会学会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安全，这跟家长从小的教育也是相关的。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妈妈就每次出门都会让他带一些零钱在身上嘛。另外呢，现在美国的很多学校它也都在用我刚才说的各种方法来保障孩子的这个在校的安全，外出的安全。 他们现在都会捆绑 APP 设置门禁卡，每个学校都是有严格的这种访客制度的。 嗯， 其实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从这些小点上可以看出来，他们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点。 嗯， 就是整个学校你首先要保证它的这个社区是安全的，这个很重要。 嗯， 对，我们去的这个学校呢，他们大部分都聚集在这种远离城市中心的稍微边远一点的地方。 嗯， 因为那个社区他们应该叫一个社区吧，社区它的人口本来就不是很多，大家好多人都认识，相互认识，然后商店也不是很多，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的治安首先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保障的，就是外人很少去。 嗯， 这是一个。 嗯， 对，然后学校里呢，他会从那个当地的公安局请真正的警察，去持枪警察去学校去当校警。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美国学校真的是， 对，他们在就是此前其实也是有的。 嗯， 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公安系统里是有，就我们叫公安，他们应该在他们的整个那个警察系统里是有编制的。 嗯， 他们就真正的警察。 嗯， 不像我们说可能是请一个保安大爷这样子。 嗯， 对，真正的配枪，身上是带枪的。 嗯 嗯，然后他们是有规定的时间巡逻路线，有这种安全的定期的这种整套的安全的培训，每个学校会在定期的做防爆演习，就包括火警，应该是自然灾害，还有这种各种的恐怖袭击，孩子们都会拉响警报的时候就会全校去停课，然后去做那样的防爆演习，就像我们日常也可能会做的一些，但是他们是常规的，就是定期就会做这样子。 嗯， 然后让孩子们自己内心呢对于这个危险有一种就是自己的这种防御心理，建立了这样的自己的防御心理，然后呢就是学校采用各种的门禁手段。 嗯， 虽然我没有围墙，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门禁系统做的真的，你只能进来，你没有卡出不去，这也是其实就是这几年美国的这个恐怖袭击啊，或者是安全性的问题， 对，因为有一些学校的安全问题出现了， 对， 所以说这种措施就慢慢的 对加强起来了，更完善 了。 嗯，更完善了，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 现在学校里的管控。 嗯 啊，我觉得在美国的学校通过这几点之后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家长还是可以放心的。因为孩子他是不会限制孩子出门，但是呢如果孩子你没有经过正规的请假途径出门的话， 嗯， 你会受到惩罚。 嗯， 他们是有一套惩罚的机制，但是他不会去过于的控制你的自己的 自由。 对，自由行动。 嗯， 对，他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我想刚才我们通过沈科老师从自己的这个实地考察的这个经历哈，并且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想从这个选择学校啊，到了美国高中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安全各个方面，都通过一些很具体的讲解哈，具体的一些举例，让大家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吧，应该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世界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的这个介绍到这里，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来搜索，自己去了解一下，同时呢这部纪录片也会在每周四有新的更新，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好，非常感谢沈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日丽。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沈科老师通过自己到美国的高中的实地采访，向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美国高中留学的相关内容。在节目录制结束的时候呢，沈科老师也特别提出说，中国孩子的竞争力应该就是理解并且善于运用自己的民族的和文化的特质，更多的去掌握自己的民族特色的文化，培养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优秀条件，这才是他们进入名校大门的钥匙。